台南地方法院，由台南地方法院管。那当然，同学，你还是要带一下的法理哦。好，我们上次有讲过11条的法理是什么？就是避免当事人你要奔波养地嘛，好，这样子不经济啊，浪费时间，所以要稍微提一下，好，它有经济上的考量。有诉讼经济啊，好，就节省当事人劳力时间费用，要提一下的法理。好，再来第二小题。第二小题，如果新竹地方法院裁定驳回移送诉讼的申请，并就本案为判决时，当事人有没有救济的管道？好，这个题目好，同学你要先挑考点，尽量不要依赖我告诉你答案哦。好的，要尽量用自己的方式去找到那个正确的这个方向。第一个哈，它出现裁定嘛，对不对？你要观察那个题目啊，它出现裁定，裁定驳回，然后问你能不能救济，所以这里会有考点，这很多同学漏掉，就以为他就是考判决而已。今天要考2个，一个是裁定能不能救济，一个是判决，好，能不能救济？那第一个裁定能不能救济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法条的问题。好，就刚才我们有提到的，驳回裁定能不能救济，应该是不行嘛，28条第三项明文啊，所以这是不能救济的。所以第一个考点，先写一下。第一个考点，驳回的裁定。法条说不得申明不服，你就把它转换用语嘛。好，申论题，建议同学现在有护法条，所以你尽量都不要去抄法条，绝对不要抄法条。你要转，要换句话说，虽然这种情况就是写不得抗告。然后也不可以在上述程序加以指责，好，就是根据28条第三项，就把法条秀出来，然后直接函这结果就好了，好，直接说的结果，不要去抄那个条文，所以它是不得抗告，好，也不可以在上述程序中加以指责，这是第一个要带到的。再来第二个，好，就是当事人，好，就是新竹地方法院。他就本案做判决，所以新竹地方法院下了一个本案判决。新竹地方法院的判决，当事人有没有救济的管道？那同学要注意哦，这个判决里面他有考到什么问题？我们刚才第一小题的结论是你正确的应该是到台南嘛？对，正确到台南。结果你第二小题，新竹地方法院你居然判了，所以它是违反什么东西？你要回到图，它违反这个是第10条第一项，好，违反老大嘛，抵押权的部分，然后债权的部分违反24条啊，合一管辖，所以它2个考点都给你考到了，一个是违反专属管辖。一个是违反任意管辖，那两个都有考，好，所以2个要分开来处理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就分抵押权的部分。那它的考点是，本来抵押权是要到台南，结果新竹地方法院判了，所以它的考点是违反专属管辖的判决。把它的考点挑出来，好，违反专属管辖的判决，所以说答题哈，很像在拼拼图，所以同学你前面要背得很熟，就一块一块一块的，那考到这个考点就把之前念的把它放进去就好了，好吧，靠近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之前念的违反专属管辖的判决，你要讨论什么东西，你就全部放进去。本来是要职权移送嘛，这第一小题写了，然后呢， 第二审就整组的哦。请问你第二审法院怎么处理？然后呢，能不能上诉第三审？然后确定之后，能不能提再审？这是一组的。我们刚才还有稍微再复习一遍的嘛？好，所以同学这个内容就不详细写了。第一个，第二审怎么办？第一审违反专属管辖，第二审能不能废弃？可以嘛？对不对？所以第二审要废弃原判，然后判决移送，废弃，然后再判决移送。第二个，能不能上诉第三审？可以嘛？法条明文，能不能提再审？不行嘛？就刚才讲的，它是没有因果关系，不会动摇胜败。好，所以你要整组把它写上去，这个是抵押权的部分。再来第二个借款的部分，借款债权的部分，那它是任意管辖。好，所以它的考点是，如果这个判决它是违反任意管辖，当事人要如何救济？好，那这个问题就简单多了嘛。好，这个就是考四五二啦。我们说这个任意管辖不是多严重的问题嘛，好，它只是程序上的一个瑕疵，没有必要为了这种小问题，然后浪费你第一审辛苦打官司的结果嘛。好，所以最后还是要取那个结果，所以它会有一个判决合法性的补证，就是当它在第一审判决时，瑕疵就视为治愈，合法性补证。那补证的意思，你还要讲后续哦。后续代表说，哦，既然它都合法了，所以就不能上诉，然后第二审不能废弃嘛。好，不能去废弃原判决。好，那管辖的部分我们就介绍到这边。再来，请同学看55页回避。回避也很简单。好，那第一个同学先了解回避的原因是什么。好，就它的立法理由，它的立法目的是什么。那这同学一定都会嘛。如果说这个站在法庭上的这个法官，他是对照的老公老婆，那你就觉得说这个判决肯定是会有问题的，好，会有很大的问题。所以他是为了追求整个裁判的公平公正所得的一个制度。那如果同学你会了这个目的性之后，你要反过来思考，万一今天这个法官的判决是违反回避的规范，你觉得严不严重？非常严重嘛。所以就是我拿到的是不公平不公正的裁判，非常严重，所以我能不能一路救济到底？他的状况有没有比违反专属管辖还要更严重？一定是的嘛，因为管辖只是一个小小的程序上的规范而已。那我今天拿到的这个，如果是一个完全不公平不公正的裁判，那才是侵害更严重。所以违反的话，他一定是可以一路救济到底，所以他一定可以一路上到第三审，他一定是可以确定之后提再审之诉，所以要先抓他的法理，反正这个大的面貌就可以掌握得清楚了。好，那是可以救济到底的哦。那我们看一下回避的事由，回避的事由它分成自行回避，好，就第一个自行回避上是考试的重点。好，然后第二个是申请回避，这个比较没有那么重要，好，但是可以考选择题的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法条32条。32条是自行回避的事由。好，所以如果法官具备有下面这7款的情况，那法官是一定要自行回避，不得执行职务。比如说第一款，这个就是 法官或者是配偶啊，好，这些未婚配偶他是当事人，这个当然肯定是要回避。然后第二个呢是有一定的这个亲属关系，好，然后第三个呢，第三个要知道，比如说这个法官配偶啊，哈，他们有这个共同权利人、共同义务人或偿还义务人的关系，比如说连带债务人，好，然后跟这个当事人是有连带债务的关系，或者是保证的关系啊，好，不管是普通保证还是连带保证，这个都是用32条第三款。然后像第六款哈，第六款是法官与该诉讼事件成为证人或鉴定人，就是说他曾经有来作证或者是做过鉴定，那因为他已经对于那个事实有既定的心证，就有成见的意思啊，好，所以再让他来当法官就不是很公平，所以也是要回避。第七最重要，好，我们要讲的是第七款。第七款是法官曾参与该事件的前审裁判或仲裁，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前审裁判，到底前审裁判要怎么判断，请同学你在旁边可以注明一下两个大法官解释，释字178还有256，释字178 256，这第七款前审裁判怎么解读。好，我们要用释字178还有256。好，先请同学回到讲义55页，第七款最重要，55页的括号二。好，回避的原因，32条第七款，法官曾参与前审裁判，到底前审裁判要怎么判断？我们下面好分成两说，审级说还有拘束说。那这两说在民事诉讼法，同学你只要看审级说就好，拘束说完全打叉，完全不用看，完全不用提，在民事诉讼法你都不用理它。好，因为大家都是采审级说而已，所以审级说一定要记熟。审级说要有两个要件，这个要背，这上课就把它背起来。第一个要件，同一法官就同一案件曾参与下级审的裁判，所以你看就会发现他重视的是上下的关系嘛。好，就是我过去啊曾经参与这个下级审的裁判，这是第一个要件。再来第二个要件，必须要审到自己的裁判才有需要回避，如果我没有参与到自己的裁判，没有审到自己的裁判，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回避。那请同学要小心哦，第二个要件是民事诉讼法才有，刑事诉讼法没有，所以在有些题目我们民诉跟刑诉得出来结果会不一样，一个会说要回避，一个说不用回避，这正常的。好，因为民诉诉讼法有第二个要件，这民庭决议做出来的，但刑诉那边是没有。好，那我们来练习一下。好，审级说讲的是什么状况，这个假法官参与第一审判决，好，那判出来之后呢，这个当事人不服上诉第二审，那上诉第二审之后刚好遇到假法官荣升高等法院，又刚好遇到假法官，好，又来管这个案子，那请问同学假法官要不要回避？这你应该会嘛。好，要不要回避，你先抓考点哦，这上下的关系这很明显，好，有没有参与之前的裁判，所以先抓考点，他应该是在考32条第七款，好，算不算是前审裁判？那讲到这个，你就要想到审级说，我们有两个关卡要过，你要记得两个关卡，两个要件。第一关是什么？这应该很好背吧？第一关，同一法官、同一案件曾参与下级审，有没有过？同一法官甲有。然后同一案件，我们民事诉讼法好跟刑诉不一样哦，我们是非常放宽的见解，就是同一个事件这样都算同个案件。好，所以这个案件的上诉啊，再下来再继发回再上诉甚至再审，这个都算同一个案件，然后是同一个好事件的话，那这里 第一关应该就有过嘛，因为是同一法官讲，然后同一案件曾经堪与下级审，我是站在这边往这里看嘛，对不对？我站在这边啊，第二审这里往这边看嘛，我曾经参与哦，之前下级审没有错，所以第一关有过。那重视的是上下的概念，我站在上面往下看啊，我曾经参与过之前的下级审没有错。再来第二关，我有没有参与到自己之前的裁判？有嘛？对，我直接针对这个第一审判决上诉第二审啊。那上诉审法官的重点就是看哦，到底你下面这个判决是判对还是判错嘛？所以我这个上级审、上诉审，我审的就是这个直接下级审，看你这个判决是判对还是判错。所以第二关也有过，我也有审到自己的裁判。好，所以两关都有过，结论因自行回避。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假法官的状况，就最标准的前审裁判哦，这最标准的，好的，最原始的前审裁判的状况，那他一定是要回避。好，那么你现在了解这最标准的状况，那你要先想32条第7款为什么要求前审裁判，好，参与前审裁判的法官他要自行回避，你有没有看出来为什么？为什么上来遇到甲要回避？如果甲还是可以审，那我干嘛要上诉，对不对？我干嘛需要这个省级利益的保护？就等于这个省级制度是形同虚设啊，所以他一定要回避啊，好，避免这个省级制度会出问题。所以请同学来看一下，在55页的最上面，你看括号二，最上面的括号二，回避原因下面有个箭头嘛，那个立法理由，好，32条第7款下面的立法理由，立法理由说它是为了维持省级利益跟裁判公平，这个是44256讲的，请同学一定要记。好，所以为什么前审裁判的法官要自行回避裁判公平，这是所有只要讲到回避这个制度都会亮出来的法理，这每个都要写。那为什么32条第7款要特别讲，就是因为它是为了维持省级利益，好，它是为了避免整个省级制度形同虚设，所以上来遇到假法官就一定要回避。好，这是他的法理。再来第二题，如果乙法官，这第二题，乙法官参与这个第一审判决，然后当事人不服上诉第二审，再下来被弃发回，那被弃发回第一审，这个叫更审。好，第一审更审就再次审理这个第一审，然后当事人不服再上诉第二审，这个时候遇到乙法官，那请问同学，乙法官这个时候要不要回避？就乙法官参与前面的那个第一审，然后上去下来再上诉，又遇到乙法官升到高的法院，好，要不要回避？那一样以上以下嘛，好，参与之前的裁判，所以我们先抓考点，他应该是在考32条第7款前审裁判的问题。那只要是讲到前审裁判的问题，我们学到的是审级说要过两关，第一关是同一法官同一案件曾参与下级审。好，请问同学，第一关怎么过？这你应该会有过嘛，对，因为都是乙法官，然后呢上去下来，上去就说同一案件，然后曾经参与下级审，没错嘛，对，我站在这里往这里看嘛，我历史以来我以前曾经参与的是下级审，没错嘛，我站在这边看这里，我曾经参与下级审，对对，曾经参与下级审，这是第一关的问题。第二关必须要审到自己的裁判，这第二关，所以这个题目的重点在第二关哦，重点在这里，到底现在乙法官在第二审他审的是哪一个裁判？我们说上诉的重点是在看下级法院的判决判对还是判错，所以他审的一定直接下级审，他审这个判决。所以现在乙法官在第二审他审的是直接下级审这个第一审的判决，这个第一审的判决不是他之前参与的第一审判决嘛？而且同学要知道哦，他之前参与的第一次这个第一审判决早就不见了嘛， 为什么不见？因为被废弃了，所以那个当初下来就废弃了，所以这个已经不在了，所以他也不可能等到自己参与的那个判决。好，所以他等到的是一个全新的第一审，并不是他之前参与的那个第一审，所以第二关没有过，没有审到自己的裁判，所以结论不需要回避，所以结论是依法官无庸自行回避。这个就是审级说。好，那我们下面好再补充一个，回到刚才甲法官的题目。所以说你看了甲法官，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题目哦。甲法官的部分呢，它是直接上级审才要回避，这个是一般审级说我们会讲的它的结论。好，就原则上结论是直接，就是直接下级审啊，直接上下的概念才有需要回避。但是问题是，如果今天是甲法官的情况，那换一个变化题，如果今天甲法官在第一审，他只有参与准备程序，好，然后到一半就调走了，然后后来第一审判决判下来，再上来第二审遇到甲法官，你觉得有没有需要回避？甚至说这个第一审呢，根本就已经别的法官都判好了，那只是要宣判的时候呢，忽然就换甲法官了，所以甲法官只是帮他宣判哦，宣判完之后上来第二审遇到甲法官要不要回避？所以重点是我甲法官在这里啊，我一定要做到什么动作上来遇到才要回避嘛，重点是什么动作。所以重点是甲法官要参与这个裁判的做成才要回避，其他只要他没有参与做成，将来第二审遇到甲法官通通不需要回避，所以抓作品就好了。那什么叫做成？做成的话你就要看他是独任制还是合议制哦。做成，好，如果是独任制的话，就是写成裁判书，看谁写的，写成裁判书。这个叫做成。好，所以写成裁判书的那一位，将来上诉遇到了才要回避。那如果是合议制的话，就是看他有没有参与评决，有没有参与投票。好，如果有参与评决、参与投票的话，上来遇到就要回避。好，所以请同学看55页的中间。好，我们有那个裁判两个字啊，甲法官参与的是终局判决，第一审终局判决跟中间判决跟裁定，好，都有适用。重点是下面那一排哦，如果他单单只有参与下级审的言辞辩论，或者是只有参与调查证据、宣示裁判、宣示判决，或者是只有参与起诉前发支付命令啊、甲扣押甲处分的裁定，将来上到第二审遇到，通通不需要回避，因为重点是这些行为都没有参与做成。好，就你一样是参与到最重要的，就做成那个动作的法官，上来第二审才有需要回避，其他的就都不用。所以重点是做成。好，那同学我们先休息一下。